偶遇，还是过十世于，还是今世情，今生再见面，要言纵未了的一卷，情渐浓，为何一朝遇？恨啊恨，还誓死眷恋，缘分去。道变千种怨，人能遇上总是有缘，每次留下回忆片段，或似小荒唐甜蜜地算，还是快清转，或面霜雪像源头，人生方圆，用片段缝合便自转，谁又欠了谁，都不要忘乱，看缘分为你怎打算。有缘无份空痴想，有份无缘暗凄凉，生活在这个半真半假的世界里面，究竟哪一个欠哪一个呢？人能遇上总是有缘，每次留下回忆片段，或似小荒唐甜蜜地算，还是快清转，或面霜雪，随着源头，人生方圆，用片段缝合便自转，谁又欠